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还在家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每天18点45分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首先介绍一下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好， 那田宇今天啊，他这个其实任务不是很重，你是来看，我们在微信上说啊，看热闹来的。 对对对，我是来凑热闹的。 今天这个戏中戏比较好玩啊。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哎，大家好，郑磊好，王哥好，大家都好， 欢迎 刘洋。 刘洋今天来这个白素贞。 哎呀， 一会儿给你找一个漂亮的许仙啊。 哎呀，太好了。 然后你还有一个长成我这样黑的一个小伙伴。 我们期待你的精彩重口味演出。 我 今天的小青吃的有点多。 就是小胖，我 对小胖蛇。 对，我们这下半时段呢，给大家来一个新白蛇传啊。这个不是当年我们封为经典的赵雅芝啊、陈美琪啊和这叶童他们演那一版，是这咱们这个很多二人转演员排了一个小品叫新白蛇传。这个沈春阳啊、小沈阳啊和这个 程野 啊，他们一起来演的， 简直了 啊，简直不敢睁眼， 辣眼睛 啊！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介绍一下网剧网大。下半时段呢，进入我们的戏中戏。首先推荐的第一部是《 终极三国2017》啊，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4108万。 嗯， 天哪，他还能排到第一呢啊！说讲述了金时空终极一班的雷霆、止戈和金宝三啊，到银时空出任务的过程当中，意外砸伤了刘备，而这个刘备啊，是止戈银时空的分身，从而导致止戈和刘备互换身份的一系列故事啊。反正这个事儿呢，就是跟那个刘关张三结义什么这三国演义一部分情节有关联啊，就用那个大 IP 啊，就此展开吧，一场争夺之战，就这样。 就是串串名字啊，其实要解释一下，不是说他排在第一啊，是我们现在咱们发现网大网剧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一旦他排在这个点击率的榜首，而且网剧他一般会 总在榜首， 在榜首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呢我们会挑一些排在后面的网剧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保持一下新鲜感。 对，要不然我们这介绍去的话，这一个月可能都不用换了， 都是那几个。 我想到了一个词，说沉渣泛起， 沉渣泛跟这喝汤一样， 对， 搅和搅和，然后这溜边趁底，轻捞慢起，这时候就出货了。 我知道你为啥胖了。 胖的主要原因有四个字， 什么 啊？叫 多快好省， 好吃懒做， 汤躺躺烫。 经典。 爱喝汤，爱吃糖，没事就躺着， 爱糖， 爱吃比较烫、比较热的食物， 因为嘴急忍不了 啊。我觉得最后一个是纯属为了押韵愣和尚，这烫的怎么了？这是把嘴啊、胃啊烫坏了，你还吃不下去了呢？比如我们田宇已经胃不好17年了，据说。 是啊，我是这个专业胃病。 专治老胃病。好，咱们介绍一下第二部《双世宠妃》。《双世宠妃》的播出平台在腾讯视频啊，播放量达到了6550万。该剧改编自范缺超高人气小说《爆笑宠妃》，讲述了拥有双重性格的尚书千金屈檀儿意外的邂逅东越国万人瞩目的八王爷莫连城，二人历经波折，由猜忌试探再到信任相爱忠诚欢喜冤家的爱情套路故事。那该剧不同于以往的所谓的玛丽苏女主的那种设定啊，剧情呢反转不按套路出牌啊，看似人格分裂的女主屈檀儿呢和这个才智双全的腹黑男主八王爷莫连城火花不断啊，有一同应对争宠的这种默契的信任，还有这个宫斗宅斗等等等等啊，有不同时代文化的一种碰撞，看能不能碰撞出比较多的笑料啊。 第三部叫做异地恋，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508万啊。该剧呢汇集李嘉文、毛方圆、朱俊伟等众多颜值高戏好的新生代演员，讲述了海归博士方佐和勿忘岛之花石楠因为一段因缘际会而引发爱意，但二人在相爱的同时也开始被迫接受异地恋的考验，接受即将发生的重重困难与阻碍。实力派演员赵培林在剧中呢饰演石楠的妈妈，一心想将女儿塑造成淑女形象，为女儿的身材容貌这些操碎了心。哎呀，赵培林也坦言啊，自己演绎过多种不同性格身份的妈妈，这是第一次演绎对于教育女儿有执念咆哮式的妈妈， 虎妈。 这异地恋当中不仅有中二富家子、蠢萌大龄女、高冷的帅学霸等时下吸粉的元素，更是直击当下年轻人的恋爱观，获得观众的追捧。 现在这个应该是刚刚上线啊，刚刚上线的一部网剧。其实你说异地恋啊，这事儿挺难的，真挺难的。我不知道这个剧里面会拍成什么样，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打两天电话直接分了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好，再来介绍一下网大。首先介绍第一部是《北方有佳人》，播出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23万。这个片子我个人还是觉得可以推荐一下啊。有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新任命的教育部官员夏希尊在上任的途中呢，一双儿女流落民间。姐弟俩在养父母的培育下是磕磕绊绊长大成人，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姐姐季平忍辱负重，先后拜师学琴书学京剧，终于习得一身技艺，成为一代名伶。然而乱世如斯，民主共和欺世盗国，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留着两撇小胡子一脸邪笑的张宗昌，还有一个乱世枭雄韩复榘，还有无一不影响着姐弟俩的生活，放在一个大背景下了啊。出落的美若天仙的姐姐不得不在夹缝中寻求这个生存之道，而这个弟弟在学校里接受了新思想，走上了以命抗争的革命之路。那该剧呢以民国初年到抗战胜利为整个的一个大段的社会背景，透过山东琴书艺人的悲欢离合，讲述了一代名伶在动乱年代成长起的一个传奇故事啊。 第二部啊，玩命局中局，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07万。该影片呢由青年导演李泽路执导，刘能、汪小丽哈、跨界演员纳威、金牌丑角李明以及胡英子、纪子墨、赵毅联袂出演。影片在创作上跳脱常规，拒绝套路，情节扑朔迷离，悬念迭生，力图打造荒诞喜剧加悬疑惊悚双重效果。影片讲述了专打造为人排忧解难的好戏人生高端定制服务的马建国接到了一个神秘任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他意外发现有人要害自己，为了自保啊，他决定将计就计，然后引出幕后凶手。然而在实施计划的过程当中，马建国却真的被推进了火化间， 多悬！ 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一场玩命游戏啊？因爱复仇的前男友，善良纯情的最美女孩，有钱任性的大老板，悲情绝望的主妇，还有暗中监视这一切的秘书，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纠葛？一切尽待揭晓。 让王哥给解释成了一个惊悚片， 都进火花间了，活人呢？ 对。 听着像是评书。 哎，你看我们这个评书，一会儿来啊，一会儿按评书来一套啊。你看这里面演员啊，王小丽，不知道在里边他磕不磕吧哈。 刘助理 来两瓶， 来两瓶。 南威原先是个棋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知道五子棋， 虽然他做了很多综艺节目啊， 这我真不知道。 他原先是五子棋非常高的 高的段位 对选手。 听说在电视上还那个时候讲课， 每天晚上6:20、6:00多我还看呢。我五子棋也特别厉害，咱们下 来没人想知道， 可以切磋一下。 想知道这段 好。改成这个咱试试评书的啊，来推荐一下第三部啊，这个第三部是御天神第一雄霸白鹿，播放平台在优酷啊，播放量达到78万。古代雪国将军之子叶青羽，一夜之间满门横遭不幸沦为乞丐，那为了重返朝堂查明真相，他报考了武道学院与逆袭复仇，期间经历了爱情和暗算，一个个陌生人不顾生死助他完成大业，他的身世成为了谜团。叶青羽因不想连累爱他的宋小军，却错爱了白玉清，郡主白玉清是妖族最大的卧底，妖族以各种手段加害叶青羽，他在逆境之中不断的加深功力，后来白玉清居然真的爱上了他，但他却中了妖族的圈套，宋小军用性命赐他魔血，终成一代神王。 不错不错不错，掌声鼓励一下。 我刚才有个字不认识跳过去了，大家别介意啊。 拼出来 你不说没人会发现。 我觉得评书真的需要好体力好气力、 啊、哎，你看像那个王月坡就是有一个大 体格、 小300斤往那一蹲， 对 啊，也给什么这个什么南洋憋宝憋个翡翠大叫驴什么的，这都需要体力， 是吧？ 回头让于浩可以给大家准备一段。于浩现在在这方面进行的比较深， 颇有造诣。 拜师学艺了， 真的 啊，这入通造化。 他不是拜的叶鹏吧？ 那不是， 看王哥那嘴撇子， 吓得我。 叶鹏不太敢收他，那就属于 收不动是吗？ 师门 不幸啊。那就估计只有李云飞能收他了。 趁于浩不在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三部和网剧和网大，下半时段呢我们给大家来这个戏中戏这一段呢，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新白蛇传。 哎， 其实说到这儿呢，可能啊大家对这个当年的这个1993年好像是这个新白娘子传奇可以说记忆特别深刻。卓宏元老师的歌， 这歌叫什么？ 渡情。 哎呀还好叫得出名字。 可是我把你的名忘了现在。那我们先 五年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搜蓝天。 我一下把我要放那歌叫什么名字也忘了。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 对对对对对对。 来，上下半时段之间呢，咱们暂时休息一下，听一下高胜美， 憧憬一下，回忆一下， 千年等一回。 谁在耳边？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鬼主语，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我在家打冷菜不打醋。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方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到互动中来。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各位好。 我们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哎，各位好，郑磊好，王哥好，大家都好。 都好都好。 嗯， 你这是家里有什么喜事啊？快过年了。 天天高兴啊。 今天不是要演白娘子了吗？ 哦，对，这个跟偶像远距离接触一下。 近距离，这真的算近距离了，没想过。哎，不是，等一下，不是沈春阳吗？ 对，演过白娘子的有很多啊。 你不许， 突然觉得 你就不许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偶像吗？ 近情偶， 近情偶啊。下半时段呢，我们现在给大家进入这个戏中戏这个环节。 嗯， 其实说到戏中戏这个环节呢，我们今天这一段呢，跟上半时段呢也时间比较紧，也没有来得及回忆。大家还对那个93的那个《新白娘子传奇》有什么比较深的印象没有？王哥年纪比较小，当时他， 但我也看过好多遍。 他好像是除了《西游记》之外，重播率最 高的 一部电视剧。 哪年暑假播？哪个姑娘小的时候没拿那个妈妈纱巾在那扮白娘子，扮那个什么狐媚娘啊？对不对？ 哎，你知道现在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个造型师给我们弄头发，还都说我给你弄个白娘子那样的头发， 是不是？是不是？ 对，女孩现在特别多，就是白娘子头发，然后下面一披就这样。然后我们很多男同事就说：“有时候你那个白娘子那头发最好看， 而且一身都要纱，就披那个纱嘛， 深入人心了。”我跟你说， 甩的 那个形象， 甩的 ，对啊！ 当时我就觉得它里面几乎每一集都会有唱的那么一， 对，唱的特别多， 那个音乐写的特别好， 动不动就唱，然后都不成词儿，不是 啊？就一言不合就开唱， 而且特有文化写的， 对，很押韵，意境也很好。然后有些情节，比方说那个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之后变条大蛇，当时真的吓死我了。 现在我前两年重新看的时候， 充气泡沫蛇就出来了。 对，前两年又有一次重播，我看的时候，那现在觉得那个蛇好假，但是看的时候好惊悚。 但是年纪小的时候真的会吓一跳，因为它突然就出来那么大的一个蛇 嘛，大蛇头嘛。 对。 当时这一部戏真的是让大家就是突然间看到这样一部作品，一个是赵雅芝阿姨好美好美。 然后还有一些歌词不是听特别清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搜蓝天，什么意思？我想了好多年，搜蓝天这什么意思？ 然后其实很多人喜欢金钟的小青， 陈美琪演的小青，觉得小青好美好美， 又贤惠又漂亮。 然后我记得碧莲那个耳环特别好看，大珍珠，印象好深 呢。真的，一提起这部剧，有好多好多的回忆啊。 嗯、 啊，后来呢，也有很多。原先咱们看没看那个《小戏骨之新白娘子传奇》？ 哇，几个小孩子， 哦、我知道那个， 前年 好多小朋友。 演得特别特别棒，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演艺事业的新希望，对不对？ 神还原，我当时就10岁11岁，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厉害。 对，要不是因为他们出来接片算是童工的话，那真的简直要秒杀那些面瘫小鲜肉小鲜花了，是不是？ 绝对秒， 绝对秒。 回头看看联系联系我们这个合作伙伴，能不能有机会把这几个小戏骨请来， 看一看， 来一次啊、咱们唯独剧本就读他们的剧本就可以。我去试一下， 超棒 的，真的去试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看还有很多小品啊，很多都是去以这个为题材。去做，因为他可以找出的噱头太多了，雷峰塔当年的白蛇的传说， 嗯， 然后这个许仙法海等等， 对，太多了。 徐克导演还专门拍了一个这个， 哎，哪一部来着？ 青蛇， 青蛇， 青蛇 很火， 哦，太经典， 流光飞舞嘛，对不对？ 那个法海太帅了， 是吗？ 啊，赵文卓吗？ 是啊， 白蛇是张曼玉，青蛇是王祖， 反了， 白蛇是 王祖 贤， 青蛇是张曼玉演那些，对， 扭按扭，扭按扭，扭按扭。 两个人在那扭着走啊， 对对对对对， 特别特别棒。这个那部电影也记忆特别深刻。 嗯， 现在网上好不好找我不太清楚。 有 还可以，很好找， 还挺火的。 当时最早看的是删节版，你要仔细看的话，仔细看的话，其实这部剧写的很多特别深的，很多比较一些。 就你知道的多，就你话多， 若干年之后回忆起来，能看出别样的滋味。 我们家有，回头我传给你。这个问题不大， 好看行。 我们不是商业用途啊，是本着互助交流啊。 对对对，学习交流。 来，我们这段呢是一个小品啊、是由这个二人转演员啊，沈春阳、小沈阳和程野他们来的这么一段《新白蛇传》啊，比较颠覆。是由小沈阳来的这个许仙，沈春阳来的这个是白素贞，还有程野。 来谁？ 来了小七，我们先听一段原声啊，我们看看他们这段当时是怎么演绎的。截了一段，因为它这也比较长，我们来听一下。 等一回呀， 姐，你可别唱了，还天天等一回，等一回，我这一天等1000多回，都累死我了。咱老换会儿班来，我三回，你替我等一会儿。 青儿莫要埋怨。其实姐姐这活呢也不轻巧，这不一直给你扇烟挑气氛的吗？ 姐呀、你这烟可小点吧，老呛人了都。 平着点吧，这不比那雾霾强吗？说你呀、是快点蹬吧，我跟你说，你这么慢的话，咱俩啥时候能到西湖啊？ 姐，这车吧就一个脚蹬子好使，这个速度就不慢了 啊。其实姐姐这次出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把你带出来了，还是姐姐自己亲自去问吧。 等会儿那我咋办呢？ 你就跟在我后面别吱声啊。 今天与两位娘子相认真的很是缘分呐。 是， 那么请问娘子，我瞧你母 My name is 白素贞。 你俩说人话，我听不懂。 公子，小女子今年年方28，19岁。 19岁，比我才大3岁。 咋样？女大三抱金砖。 你还是让公子发问，别说话啊。 好，就是这么一段啊，这个人截取了其中一段。 有毒有毒。 我们这个版本呢基本上比较全的啊，可能耗时也比较长一些。咱们努力来一下。 后半段全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刚才我今天又填了好多这个转场的词儿，由田宇导演来给我们分配。 本来想演法海的，没这角色。 对， 太可惜了。 这个请田导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三个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和特点？ 小品里面这三个人就跟原版的就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了， 对， 除了名字和性别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对。小青呢，就是一个比较对自己盲目自信的这么一个小丫鬟， 胖头蛇 。 对， 好。 对，然后经常会出，其实笑点很多都在这个程野身上，就是这个小青身上很多笑点在他身上。 那试试。那请那个田导，这个321从你的这个前面这个话外音咱们开始。 走我。 行， 走你啊，走我。来， 走各位啊，来准备啊。 好，来，三二一，走起。白素贞和小青骑着车上了场，小青蹬着一个倒骑驴，白素贞呢用扇子扇着白烟儿。 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呐。 哎，姐，你可别唱了，还千年等一回，等一回，我这一天等一千多回，都累死我了。咱俩换会儿班呗，来，我扇会儿，你替我蹬会儿呗。 青儿莫要埋怨，其实姐姐这活儿呢也不轻巧，这不一直给你扇烟挑气氛呢吗？ 姐呀，你这烟可小点吧，老呛人了都。 挺着点吧，这不比那雾霾强吗？ 哎，姐，这是到哪儿了？这是到哪儿了？ 啊，容姐姐看一下。 白素贞说着，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地球仪，一转一停。 哎，姐，你这家伙事带的可真全呢。 哦，好，现在已过雷峰塔，前面就是西湖了。 姐，就这小地球仪找美国都费劲，你咔嚓一下就找着西湖了，我姐道行可真深了。我姐 青儿，这你呀还是快点蹬吧，我跟你说哈，你这么慢的话咱俩啥时候能到西湖啊？ 姐，这车吧就一个脚蹬的好使，这个速度就不慢了。你说上西湖就为找个许仙，不就是为了报个恩吗？那整这么复杂干啥呀？你说 错，还有一件事儿要完成。 啥事儿啊？ 那就是一桩亲事。 姐，我吧还未成年呢，你说你就把我给许配给许仙，哪天结婚呢？姐，哪天结婚？ 青儿，你误会了，是姐姐要与那许公子成亲。不过你不要着急，等我领你到那非诚勿扰，好好给你物色一个。 啊，我就喜欢那孟非那样式的。姐，姐，听老妹子说两句话行不？ 怎么的？ 你啊跟许仙你可得悠着点，许仙呢是人类，咱们呢是蛇类，你跟许仙得结婚吧？要小孩不？ 要。 到时候你嘎生出一窝蛇蛋来。 闭上你那厚嘴唇子吧，行不行？不要再说话了，姐姐似有分寸。哎，许公子来了。 现在音乐当中缓缓上场，手里面拿着一个 iPad，还开始读诗。 哪哪哪，曲靖用刀割，拔毛烧开水，铁锅炖大鹅。 哎，姐， 好诗啊，好诗。 那肯定好词，上啊。 上啥呀？上哪儿去你就上啊，你是女蛇你知道不？你要矜持一点，再说也不知道人家结没结婚呢。哎，有了，你就办一个算命的，你去摸摸他的情况，这叫投石问路。 嗯，那我懂了。 小青说完从地上捡了一块大石头扔向了许仙。 哦，干啥呢？你打他干啥？ 你不让我投石问路吗？ 就是让你去摸摸他的情况，摸摸底。 姐，这是人间，你说点人话得了。你那姐，那我怕他相中我咋办呢？ 青儿，这点你大可放心，我相信许公子的口味没有那么重。 那可不一定。 许仙回头一看，看到小青扭头就吐。 Sorry， 你是不是许仙？ 找我作甚？ 我要给你切腰子。 原来你也是个大夫啊？ 谁是大夫？我可来头大了，我是雷峰塔算命机构首席算命师。 原来你是个算命的。 对呀，我看看你的面相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你这个五官呢，就是眼睛小点。哎，你不是大夫吗？那你为什么自己不给自己那个拉个拉个小双眼皮呢？ 已经拉完了。 哎，你看出来了吗？ 啊， 他说他拉完双眼皮了。 没看出来呀。 看不出来呀。 如果不拉的话你就看不着人了。 那既然你对整容这么在行，你看看我需要动动哪里呢？ 你完全不用动了， 人家有那么完美吗？ 你毁容就是整容了。 小婷生气地跑回了白素贞身边。 姐，我发现吧，他对我有好感。姐，你猜他喜欢我哪一点呢？ 我猜他喜欢你离他远一点。 嗯， 怎么样？ 挺好的。那刚才呢，我使出了好多美人计。 美蛇计 啊？对，美蛇计，他没中计。 啊，这次姐姐其实这次出来，我最大的失误就是把你带出来了，还是姐姐自己亲自去问问吧。 等会儿，那我咋办呢？ 你就跟我后边别吱声，我去问问。哎，别拽我衣服，问问这位公子。 白素贞走到了许仙身边。 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西湖的美景啊，可真是漂亮啊！ 那叫漂亮，漂亮还漂亮，瞅你那舌头。 公子你好，请问公子尊姓大名，家住哪里呀？ 娘子荣禀啊， 姓徐名仙，字寒门。 许仙、白素贞二人越靠越近，眼看着嘴唇就快要碰到了一起。 这你干啥呢你？ 吓我一大跳你！ 这你干啥你？ 原来公子真能称得上是西湖好声音呐、 不敢当，不敢当！ 原来公子的身世是这样的坎坷， 命苦而已，命苦而已。今天与两位娘子相识真的是缘分呐、那么请问娘子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白素贞。 你俩说人话我听不懂。 公子，小女子今年年方28，已19岁。 19岁，比我才大3岁。 咋样啊，你大三抱金砖。 你还是让公子发问，别说话啊。 那么请问娘子居住在哪里呀、 哪有居啊，你没看起倒骑驴来的吗，挎着灯来的。 就是问你家住哪里、 西湖洞里。 那是一个小区的名字。 那小区呢我们随便住，挖个坑呢就是洞，哪个洞我们都可以住。全国呢我们有十几套房子呢。 哎妈，那么多房子呢，那户口咋办呢？ 妈呀，谁敢查我们户口啊，一股烟儿跑了。 莫非说你们就是传说中的房姐？ 错，我们是动静。 看来我们话不投机，告辞，告辞。 哎，公子且慢， 没走多远， 且慢， 没走多远呢。 公子你还记得这个手帕吗？ 呀，这不是我的吗？咋能跟你那儿呢？ 请容小女子给公子讲一个故事好吗？ 欧了。 记得我还是一条小蛇的时候，我非常贪玩，有一天上山前去玩耍。 姐，你咋没带我去呢你？ 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是个蛋。哎呦，我趴在青青的草地上晒太阳，这时候从旁边过了一个牛群。 冯狗没来吗？他俩分了，对，我忘了，分了。 姐姐很贪食，上前就咬住了他的大牛蹄筋子，他一脚就踩住了我的大尾巴根子，踩得我嗷一声就昏过去了。 哎呀妈呀，那个老疼了呢。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躺在了公子的怀里，感谢公子救命之恩。 这回你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你们两个是从天上而来。 对， 你是飞下来的，他是摔下来的，还是脸先着地的吧？ 我就看我姐的面，我原谅你啊。那我最后问你个事儿呗，那天哈，你看我姐受伤了，你也没杀她，也没害她，你怎么想的你？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啊。 公子真是好高的觉悟啊！如果公子要是不嫌弃的话， 小女子愿与公子终生为伴 呀。这 咋的？你是不是嫌他老？那我也可以以身相许。 你给我一边去！ 许仙暴怒，追打小青。 姐姐姐姐，你干啥？姐， 白素贞赶紧拉住了许仙。 我粗暴了，粗暴了。 没事没事，公子啊，其实我早就想揍他了。感谢公子一解我心头之恨。你看这天好像要下雨喽， 要打雷喽。 不如你随我到船，对不起，不如你随我到船上去避雨吧。 好啊， 青儿，我与公子要在这里长谈，青儿你到外面把守一下，若是碰到那法海，你好到我这里通禀我一声。 没事，看着法海我也不用怕。 怎么的呢？ 我有咒语啊。 什么咒语？ 法海你不懂爱，累死他他倒下来，法海你不懂爱。 我打。 许仙再次忍不住怒踹小青。 公子，公子留步。公子， 我粗鲁了。 公子，我知道人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 对，是有限度的。 公子莫要这么粗鲁，咱们要以德服人。 以德服人。 你看青儿，你这样先下去吧，要不然你一会儿连命都保不住了。公子，公子与我到船上吧。 好呀。 公子请。 娘子please。 好，公子请。 好看口误哈，大家哥 的口误啊，这简直乐死我了。 喵喵喵 喵喵 喵喵喵， 过了，这事过了。 行行行，停停停停， 这事过去了啊。 停 说句良心话，其实在这个一开始节目之前，我和田导还在说呢，其实这个小品呢并不是一个这个团队或者是这个题材最高水平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有些时候啊，就这种解构啊或者是胡编乱造啊，有的时候大家还挺喜欢的。刚才我们、这个、 功力在这儿了、 我们怎么样田导给指点指点。 我觉得郑雷演的太好了。但我觉得他演的是小沈阳的角色。尤其后半段， 天哪，简直是 小沈阳附身， 有点浪客哈、 对 啊，但我觉得 自我感觉倍儿良好啊，你真的、你的自我感觉特别好，而且你手部动作奇多。 我打心眼里觉得自己猛， 就是小青，是不是？ 我就是觉得自己猛， 胖头蛇。 其实你看，我们在说这个这种解构的时候，其实像那个就是赵本山老师他下面这个团队，就这个题材解构了好几次啊。 辽宁民间艺术团， 对对对，他还有好多就是当年演赵四的、还有这个夏角啊，还有刘英啊，他们也演过一版。 对、然后这样的作品出现在各种舞台上，之前那个欢乐 喜剧人也有， 对， 开心麻花他们也做过， 对，开心麻花也做过，对对对，才艺吧嘛，对吧？哎呀，印象还挺深刻的啊。总之来说还挺好玩的，对不对？ 像今天这样的本子呢，其实挺难的，因为他大量的就是在舞台上的各种表现呐、走位啊、道具啊和等等的东西，我们很难实现、包括他的一些配乐和特效，这个咱们很难实现。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本子比较容易让我们放下， 走进去 一下，我就没有偶像包袱了。 你本来也不应该有偶像包袱吧。 谢谢各位，好，好，感谢田导，感谢刘洋，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一起跟我们乐乐呵呵的玩了一次这个《新白蛇传》。感谢许昕。 哎呀，不客气了，胖头蛇，你不要这样看我，我心里现在稍稍有一些不舒服， 特别怕你以身相许， 因为你是眼先着地的，你知道吗？ 你说万一他要看上我了怎么办呢？ 你想太多了，他不会这么重口味。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呀、 有叶童老师在前面，王哥来许昕这事儿一点都不突兀、 哎呀， 来在这里呢，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那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 我们明天6:45再见，拜拜。